北京时间20: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着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照完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在本周一周二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了网购纠纷啊，跟大家说了这个网购宠物的一些陷阱。那618年终大促现在虽然说已经落下了帷幕，但是啊，我相信啊，不久之后就会有新一轮的网购的狂潮继续到来，随之而来的就是年底的双十一大战哈。那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是网购剁手族们的狂欢的日子，看着很多身边开网店的朋友陆续啊挣了不少钱，有些朋友也是心痒痒，也想开自己的网店。但是其实在开网店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法律问题应该格外的来注意。那除了说哈，要注意自己产品本身的质量啊，相应的资质啊，还有这个从业的准入资格等等之这些内容啊，我们在之前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件都跟大家讲了。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需要跟大家说的是，您在开网店的时候应该注意的另外的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避开侵犯图片著作权的雷区啊，这是一个著作权方面的话题。比如说有些网店老板就说，开网店很简单嘛，随便在网上下几个图片，摘抄一段文字就可以美化商品的宣传了，在技术上几乎是没有什么成本可言的。但实际上这个观点是并不对的。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来说一下，在开网店的过程当中，在美化您的网店的过程当中最常见的一个雷区，那就是图片侵权。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审判庭的李孟法官。李法官您好。 您好主持人。 李法官，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哈，在开网店的时候应该避开的这种图片的侵权的雷区哈。那现在啊，其实啊开网店的朋友很多啊，不管是在天猫淘宝京东上啊，甚至在朋友圈当中的微商上，有很多朋友都在开着网店，而且呢有自己大量的宣传啊，包括我的朋友圈当中我就发现啊，有人在卖蛋糕啊，有人在卖一些护肤品啊，有人呢在卖一些别的一些生活的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等等等等哈，这些都是没问题的。但是呢，他在这个推广自己产品的过程当中，肯定会涉及到发布一些图片的。那么这些图片有可能会触碰什么样的雷区啊？今天我们就请到您跟大家来说一说哈。那这样为了能够让大家更清晰的了解，咱们先通过一个案子跟大家来讲一讲到底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 好的，那我就先给大家介绍一个简单的案例。这个案例可能也是特别普遍特别的常见。比如说小张为了开，就是迎合这种潮流要开一家网店。那他就去注册了一家公司。然后他选择比如说在天猫平台。 然后他 咱们这仅是举一个例子哈、啊，并不是真的天猫平台、 对对对， 这先要跟大家说好。 比如说在某家平台吧，咱不说具体的了，在某家平台开设一家网店，那么就是在介绍产品的过程当中，他觉得自己可能这个太单调，想要说怎么能够把产品介绍的更吸引读者消费者、然后就是自己想办法、就在网络上搜索了几张这个相关的图片，用在了自己产品的这个宣传当中，但是这些图片他不知道的是，这些图片是由某家图片公司所享有著作权的因为没有向这家公司取得授权，也没有向这家公司进行付费，所以小张就被这个一纸诉状告到了法院。 他其实就是在网上随便下下来的， 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比如说他要介绍某款保健品，就是比较好，想要营造一种其乐融融、合家欢乐的这种场景，他就在网上搜索了一张，比如说一家四口或者几代同堂这个非常欢聚一堂的这种营造这种效果的图片，他觉得这种可能很常见，但其实这个照片就涉及到了这个图片侵权，这个对方这个也是要求他一张图片就要赔偿10000元。他就觉得这个一张图片而已，对， 是吧？一张图片你10000块钱， 对，这个我这个照片也是从网上公开搜索到的，他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就侵权了，然后而且这个赔偿为什么会这么高， 那您就跟大家分析一下啊，这个小张这个行为到底是不是侵权的？那他这个行为怎么他就算是侵权了？然后如果怎么做他就不侵权呢？ 这主持人您问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好大的一个问题。 这是很大的问题，咱们需要慢慢来回答。 那我先说一下咱们这个著作权法对这个图片的这个相关的法律保护。咱们这里所说的这个图片主要就是指的照片，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摄影作品。 对， 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著作权法和著作权实施条例对于规定了这个摄影作品著作权的保护都有明确的规定。著作权法它是列明了受法律保护的9类作品，其中这个第二类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摄影作品。然后在这个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4条，又进一步明确了这个什么是摄影作品。它这个法条我给大家念一下吧。 就是摄影作品它这个法律上所规定的摄影作品和我们大家日常所理解的摄影作品会有出入吗？ 其实就是把这个大家理解的更抽象化。其实跟大家理解的是一样的。就是说摄影作品就是指借助器材在感光材料或者其他介质上记录客观物体形象的艺术作品，就这么简单一句话。但跟咱们实际当中这个了解到的什么是摄影作品其实是一样的。 其实差不多的，只不过是用更形而上的语言把它表述出来。 是 吧？ 它 因为现在比如摄影作品可能还有一部分的摄影师坚持使用胶片。 这个是包括在内的。 那么很多摄影师是一直是用数码图片。但是不同的介质嘛，这都是没问题的。 这是属于不同的介质。包括未来可能出现的一些新形式的摄影，咱们也是包含在内的。 那么这是这个摄影作品它的这个意思哈。那么就是这个摄影作品是受这个咱们国家著作权法的保护。 这个是肯定的。那咱们这个法律为什么要保护这个摄影作品？就是因为对于同一个客观事物的这个影像表达，也就是说咱们对于同一件这个客观物体咱们要拍照，不同的人拍出来的效果可能不同。这个可能取决于比如说这个摄影器材的选用，你是用单反，你是用微单，你是用这个什么更高级的一些摄影器材拍摄，这些对于摄影器材的选用，这是这个一大区别。然后另外呢就是说拍摄角度拍摄距离，还有这个光线、明暗，还有曝光等很多的这个拍摄的因素，这个可能都会有不同的选择。所以这个拍出来的效果就很不同。 那肯定的。 对，所谓就是这个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就是指的这样。 因为比如说如果是拿风景摄影来说，风景就是在那放着呢，那不同的人都可以去拍同一个风景，对吧？但是专业摄影师或者有经验的这样的摄影爱好者和普通的人拍出来的它就是不一样。 对 吧？那就是不一样。 对 啊、所以说，但是我这里还要问您一下，比如说同样一个风景，咱打个比方，咱们大家都知道，比如黄山啊，黄山很漂亮，黄山的云海雾凇啊都很漂亮。专业摄影师拍下来的摄影作品，固然从艺术性、用光构图曝光来讲，非常的好，非常的漂亮。那普通的摄影爱好者可能拍出来没那么好看， 对。 但是他们受著作权法的保护，会不会因为这个作品的艺术性的高和低会有不同呢？ 这个严格来讲应该是不会的、 哦、 这个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都是一视同仁的、但是对于说就是你的艺术的艺术性的高低、这个可能在于赔偿金额这一块可能会有不同 哦， 对 哦，但受保护的权利是一样的， 对，受权利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所以说，比如说一个知名摄影师，他呢曾经是开过著很多摄影影展的一个知名摄影师，他拍出来一个作品，那么被别人使用了，那么别人需要支付的费用和一个普通的其他的摄影爱好者拍出来需要支付的费用，这个肯定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这个可能也是要需要根据具体的案情来具体的分析、比如说我是要用这张照片要使用在什么地方 啊，就干什么 啊，对，要干什么、然后你是作为盈利目的还是说你是作为个人使用，这些都可能会因为这个用使用的方式方法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这个金额、所以这个不能一概而论。 哦，明白明白。好，那您继续说哈。 就是咱们刚才说了这个对于摄影器材的选用，还有说对于这个摄影的角度距离这些的个性化的选择，其实还有就是有的摄影师可能就是就像您刚才说的敏感的准确的捕捉到一些稍纵即逝的这么一些场景，创造出瞬间的艺术，然后包括还有对一些照片进行后期处理，啊，这也是让图片别具一格，这就是这个都是摄影者的创造性的这个劳动成果。 对对对、因为刚才说了，我刚才和您举的例子是那种因为风景摄影嘛，很多风景是在那摆着的，但是很多它的摄影艺术它不仅仅是风光摄影。是吧？人像摄影，包括摄影棚内的那样的艺术摄影啊，那么它会有自己的创造性，它会在里后期处理都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是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死的心都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下面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法律怎么样去保护这些摄影作品。其实在咱们著作权法里面都有规定，著作权法呢就列举了这个著作权项下包含的一些权利，这些权利总共有17项。包括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还有这个复制权、出版权，包括信息网络传播权等等。然后这个作者有权依据这些专有的权利禁止别人使用这些摄影作品。如果说别人未经许可实施了这些专有权所控制的行为，就是咱们刚才说了的这17项权利，那么就构成了对这个作者著作权的一个侵害。所以咱们著作权法上有一个规则叫做先授权后使用。如果说没有经过这个著作权人的许可，包括授权，就将这个图片在互联网或者是移动终端，也就是咱们所常说的这个手机，在这上面发布，就有可能侵犯咱们作者的这个信息网络传播权。那么这一点呢，其实就是在开网店过程中咱们最常见的一个侵权形式。 就刚才您说的那个小张的那个行为。 这是咱们包括我们法院在审理案件当中遇到的最常见的一些这个侵权形式。 但有时候吧，其实像小张啊，他可能也并不是说我的恶意多么的严重。 用哈。 对， 他可能就是说我要配张图变得更好看一些。 对， 那比如说小张这个行为真的是做的不对，但是他呢并不是他的行为不是那么严重，那法院在考虑的时候，就考虑小张我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啊，这样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所区别呢？ 基本上在我们这个民事上面的，可能就包括停止侵权，就是说你把这个照片给撤换下来，包括这个消除影响，可能发布一则声明，然后赔礼道歉，可能就是在一些媒体上面进行一个公开的这种道歉，还有这个最重要的可能就是赔偿损失。然后如果说是更严重的，包括咱们损害公共利益，可能就是由咱们这个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可能更严重的包括还可能构成犯罪，就有可能依法追究这个刑事责任，但是咱们最常见的可能在对于网络卖家来说，开网店来说，最常见的就是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这四样民事责任 啊。那您觉得哈，这个像小张啊，咱们还是举小张这个例子，他呢要想把自己这个产品的宣传做得更好，但是他呢又很想用这个图片，您说他应该怎么办才好呢？ 这个可能就是需要您自己去拍摄，或者请人拍摄，或者是自己拍摄。 自己拍摄， 对，您留好这个底片。然后第二可能就是咱们要如果说您是确实这个照片您自己制作不出来，必须依靠第三方，那您就得到专业的图片机构进行购买。或者是经过这个图片人的这个授权许可， 只有这几种情况可能是吧？ 目前常见的就是这几种， 是吧？反正要么就是自个儿弄， 对 对，要么就得是从别人那儿买。 对，著作权的这个规定还是挺严格的。 没错，就是那么我有一个朋友啊，之前在这个外国的 4A 广告公司工作，他呢曾经我们吃饭时他曾经跟我说过，说国际的大广告公司，他们对于这种图片的使用非常的注意， 对， 比如说。他承揽了一个客户，这客户是一个著名的汽车的品牌，他需要一个这个一个背景，因为他需要拍一个车，但有个背景需要 P 上去，把这个车 P 上去。作为一个大的国际的这种广告公司，他绝对不会随随便便使用一张图片的。 对， 是吧？ 没错。 他们说他要不就是从一些大图片公司花高价来买。 对。 要么就是自己去拍。而且他曾经还跟我说过，说其实那些大的图片公司呢，一张图片很贵的，几万块钱才能许可使用那么一段时间。 对，没错。 但是他说呢，可能国内有一些广告公司不是很在意，随随便便我就用了。这种其实就是一个对知识产权并不算很尊重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对，尤其是这里面我也可以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咱们有的可能这个商家在开店的过程中可能是有一定的这种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他委托了第三方去帮他来制作这个，包括他的宣传，包括这个去向第三方公司委托他们来帮自己制作一些这个网页。包括也是委托一些广告公司来进行一个页面的设计，包括图片，包括这个页面的，包括这个宣传。都是由他们来做，但这个如果说涉及到侵权的话，其实也是需要咱们来进行承担责任，但可以进行事后的追偿。 图片啊，用摄影作品啊，有时候不仅仅包括这种风光摄影啊、人物肖像啊、艺术摄影，还有一些新闻摄影作品，用新闻现场不可复制的这样的摄影作品，像这样的一些摄影作品，是不是也是可以归到著作权法保护的摄影作品当中去呢？ 是的，这个咱们法律也是对新闻类的图片是给予这个明确保护的。这我们常说的这个时事新闻和时事性文章，这个时事新闻只有在非常有限的情形下才可以适用。但而且那个时事性文章呢，只是针对文字作品，所以这个使用性非常窄。对于咱们开网店来说，尤其是这种商业性的使用，都是不符合这些规定的， 是吧？ 对，所以说如果在庭审的过程当中是以此作为抗辩的话，基本上都是得不到法院支持的。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在我的朋友圈当中关注了很多这种微信公号哈，因为公号它一般不都配图片吗？ 对， 配图片的话，因为我关注了很多这种历史的公号啊，它公号里面经常会使用一些历史上的老照片，这种老照片呢，有时候也不知道这 产权人，这不是产权人，就是所有权人是谁，权利人是谁啊？像这种情况之下，您说这样的使用，而且工号其实他还要挣钱，还要盈利的，这样的可以吗？ 老照片的使用，咱们对于著作权法保护的年限应该是50年。 嗯， 对，如果超过这个年限，就是不再受这个著作权法的，就是这个，它也受保护，依然有这个署名权，其他的权利，但是对于发表权这一块，就是不需要支付费用了，可以免费的进行使用。 哦， 对 对对，50年的年限哈，所以您还是要注意一下，是吧？ 对， 从这个网店的经营者来看，我们到底怎么做才能够避免这种像小张这种侵权行为的发生呢？ 就怎么样避免这个开网店过程当中的这个图片侵权，我觉得首先就是要提升咱们知识产权保护的这个意识。以我们朝阳法院该类案件的这个审理情况来看，16年我们审了可能几百件。 几百件是 就是同样类型的，就咱们刚才说的小张这类的案件。 哦，一年有这么多呢？ 对对对，以前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但是近几年这个绝对是成井喷式的发展。 著作权人对于权利的维护也更注意了， 对， 是吧？ 对对对。17年这个数字就已经上升到了几千件。 哦，这么 多，上千件，对对对。18年现在可能还会增加的更多。 对，因为现在18年一半还没到呢。对对 对, 对， 现在已经超出了17年的这个数字，可见的是，对这个案件增长量非常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需要提示咱们网店卖家呢，就是说最重要的就是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要尊重咱们的版权，做到这个先授权后使用。但是如果一旦侵权了，这个又不知道赔偿多少，也得学会就是维护自身权益的小方法。 怎么做呢？有什么小方法呢？ 首先就是要审核图片的这个权属，所谓的权属就看原告，就是说这个权利人是否具有起诉的权利啊？你怎么证明这个照片是你的？一般咱们可以通过比如说这个版权登记证书，或者是作者拍摄的这个原始照片，还有这个首次发表的证明啊，以及这个授权书等等。对对对，这些方式。其次呢，就是根据涉案图片的方式、大小还有用途，包括这个主观过错等等，也就是咱们法定赔偿的考量标准并且结合咱们近期的司法判例来确定这个赔偿数额。当然最重要的是您要及时撤下这个侵权图片，因为这个赔偿是对权利人损失的补救，不是侵权人可以永久使用侵权图片的这个一个免死金牌。 就是说赔偿了以后并不是说我赔偿了就能继续用了。 不是不是， 对吧？ 对，您这个是一个司法补救，对，您是对权利人造成了损失然后这个赔偿只是说对于您之前使用的这一部分，如果说您还要 今后还要用， 对，那您可能 还得继续付钱， 对，你可能需要购买。 没错没错， 对对对， 就是购买。所以说大家啊，不管是在这个微信朋友圈当中开这个微商也好，还是在一些大的网络平台上，淘宝啊、天猫啊、京东上开网店也好，那么您在做品牌宣传、做企业宣传、做产品宣传的时候，对于图片的使用一定要注意哈。这一块大家之前可能的确是重视的并不够啊，所以说呢更要提醒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就请到李法官呢讲了涉及到图片侵权的雷区，也希望啊这样的一些内容能够给大家在自个儿创业啊开网店的过程当中啊带来一些帮助。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审判庭的李孟法官，谢谢李法官。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好，李法官再会。 再见。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能来看爸爸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身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儿似的，人直接没了，有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